阅读加我一个。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小长假的第二天，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嘿，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今天呢是小长假的第二天，我们一起来继续进入到今天的音乐和我们的资讯世界。 从昨天的0点开始呢，我们正式进入了五一小长假的假期期间。那么一直到5月1号的24点，提醒您的是，7座以下的小客车高速公路都是免费通行的。同时呢，在北京市内道路是没有尾号限行的，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驾驶安全。 为什么抱着怀疑，爱并不是都自私自利，虽然难免一些坏记忆，像爱情失去吸引力，不再有趣，其实还是要过下去，不管是笑或哭泣，所以别轻松好奇，其实生活充满惊喜。灵奶太近太难以呼吸，重复每一天整齐怀疑，到底你是独立个体还是机器，不管是谁都有权利选择心情高低，所以快跳起竞技，明天的精彩可以预期。 欢迎回来，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小长假呢向来是电影市场的活跃期，所以呢今年的五一小长假一共有幕后玩家、黄金花、后来的我们、战神记、玛丽与墨与魔女之花等不少于六部的电影与观众见面啊。 那我们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部吧，就是这个幕后玩家哈，大家已经很关注了。这是任鹏远导演指导的，是徐峥主演的一部金融悬疑片。听听这个题材，金融悬疑片就感觉很有意思。这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剧情，就是片中呢有一个坐拥数亿财产的中小年主人公意外遭人绑架，不得不在一位神秘人的操控之下完成一道一道令人两难的选择题。 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中小年是落入了陷阱，不仅巨额财产被盗取，濒临身败名裂的边缘，还将妻子牵扯到一个个险境当中啊。所以呢，为了洗脱罪名，救回爱人，钟小年在重重的危机当中与神秘人展开了一场关乎生死和救赎的金钱游戏。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早安音乐秀，

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是金融悬疑片幕后玩家，继续我们来关注两部其他的影片啊。 首先是战神记，这个战神呢指的就是成吉思汗，那拍的呢是成吉思汗的青年时代，这是由蒙古族导演哈斯朝鲁执导的，陈伟霆是被选来扮演青年的成吉思汗。 有点奇怪啊，这次这个选择，但是我觉得陈伟霆给我的感觉是比较时尚的，这次要演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确实感觉对他是一个挑战啊。 陈伟霆为了拍这部影片也非常的用功，他是专门去草原上待了2个月，学会了骑马，还找到了蒙古族英雄那种驰骋草原的感觉，所以非常喜欢这段历史的还有喜欢陈伟霆的朋友都可以去看看战神记。 好，继续来看一下后来的我们这部影片。这部影片呢实际上在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当中已经多次说到了， 出场率很高，因为他不停地在发这个预热的单曲啊。 是刘若英首次当导演的作品，讲述的呢是井柏然和周冬雨所扮演的一对北漂年轻人的爱情和生活的故事啊。 还有刚刚提到的一部电影叫黄金花，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下，因为这算是香港的老戏骨了吧，就是毛顺云还有吕良伟来主演的。影片呢是讲述了一个丈夫有外遇的中年女人带着自闭症儿子艰难生活的故事，而毛顺云呢也是凭借着这部电影获得了刚刚出炉的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奖。 五一黄金周呢有多部影片值得大家去好好关注一下，赶快到电影院去一看究竟。 不为天意而来，如何凝望在室外，不被只为伎俩能够顶天地比赛，从马背上开启了一个时代，万水千山发烫在浩然胸怀，个人爱恨默默的深埋。成吉思汗，前不怕后不怕骑，脱下太过潇洒。成吉思汗。而来，如何凝望在室外，不被只为伎俩能够顶天地比赛，从马背上开启了一个时代，万水千山发烫在浩然胸怀，个人爱恨默默的深埋。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身不怕心 欢乐你的上班路。 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早上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很多人在吃早餐的时候喜欢包子稀饭这样的搭配方式，再来点小咸菜那就更合适不过了。但是要提醒您的是，早晨喝稀饭的时候不宜喝得过多，因为这个稀饭加热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淀粉容易转化成葡萄糖，造成餐后的血糖升高，所以有糖尿病的患者要注意一下了。而且小咸菜的含盐量会很容易超标，也不适宜多吃。早安音乐秀今天要送给大家的音乐早餐是来自苏打绿的简单生活。如果您也想为我们推荐音乐早餐的话，可以发送音乐早餐加上歌曲名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或许天堂也常日落，或许所有拒绝现实的落，悄悄穿透我的耳膜，收音机里的万花筒锁不住那正要开始的梦，想要清醒又太脆弱，走过闪躲的念头，昨天的愧疚又转了一宿、思念放空的气球，想要挣脱虚假承诺，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简单到没有奢侈的轻松，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过一种生活简单的挥霍创意轮廓，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 Thank you.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欢迎回来，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正在放假的时间非常充裕，春天呢也是读书的好时光，所以这个时段我们跟大家来介绍几条读书的资讯啊。 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已故评剧艺术家辛凤霞所写的《美在天真：辛凤霞自述》这本书呢，也是日前获得了2017中国好书还有文学艺术类好书奖。 辛凤霞的写作呢是始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但是真正的走上作家之路是他在70年代后期因为脑血栓所造成半身不遂以后，写作让他找到了自己的另外一个舞台啊。 刚刚我给大家介绍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美在天真：辛凤霞自述》。那其实“美在天真”这四个字呢，是著名诗人艾青对于辛凤霞的评价。辛凤霞也借由这本书回忆了自己的评剧生涯还有生活故事。 旅行像个孩子，说走就走的开始，都带手机的 GPS， 玩到哪里就哪里的机制。看那远方，享受孤独的阳光。管未来怎样，现在就像一个人躺一床，不用想去讨好谁，不喜欢的 say no no no， 不管西藏或乌拉圭，满洲几面 just go go go， 所有的意外都会的奇怪，累了满洲发光盖带带，然后再期待下一个礼拜，飞机不及阳光晒晒晒。新加坡再加上印度尼西亚，咖喱肉不沾冬阴功真的有点辣，棕榈海滩哈那卢浮宫的花，雪天马人群全去希腊保护雅典娜，墨西哥用笔说金沙顶开日落，也去回家生活收敛成为一个吃货，数到再多没有办法不用来扯多护照天外真的每天没安排的通道过，想去旅行去旅行，再带上个随身听，想去旅行GPS， 换到哪里就哪里的地址，哦，看那远方，享受孤独的阳光，管未来怎样，现在就像一个人躺一床，不用想去讨好谁，不喜欢的 say no no no， 不管西藏或乌拉圭，满洲几面 just go go go， 所有的意外都会的奇怪，累了那就乖乖待待待，然后再期待下一个礼拜，飞机不及阳光晒晒晒。到头累成狗，总得好一次。想上班舒适节奏，都不敢倒一次。习惯说试试，前面的字数。躺在沙发上欣赏这即将迎的四季。别忘了自己拥有的自由的时间，那年不忘得不到的权利和金钱。你还没发现，拉上背包拉链，工作只是睡觉前旅行才能充电。 去旅行，去旅行，再带上个随身听。想去旅行，去旅行，只是不想去暂停。

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读书资讯。北京冬奥组委会筹建的冬奥主题图书馆日前是正式开馆了。这座主题图书馆呢，是位于北京冬奥组委会的首钢办公区，在传统书籍、期刊以及报纸等纸质资源的基础之上，开发利用了图书的自助借还系统以及图书身份证的条形码、远程监控、手机图书馆、音频图书和视频图书等技术，让读者呢是通过一些现代化的科技手段，非常方便的阅读和查阅资料哈。 对，那既然是冬奥的主题图书馆呢，下一步冬奥主题图书馆将侧重于充实冬奥知识，还有冰雪产业方面的一些书籍文献，还有跟国内外的奥运特色专题馆的数字资源库建立馆际联系，真正的实现冬奥信息的资源共享。如果您对冬季运动还有奥运会感兴趣，去这里一定能够查到你想要的。 像是个我们的伤

大变色，唱着歌，弹着斑鸠，不用出沙漠，我们才刚刚起火，路量大，子弹丢的颜色，举个重，辽阔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唱着那首年代，边唱边微笑看我，你们在那里的光被堆积，阳光下光华感觉被融化。我特开启鲜花，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拿出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让爱慢慢慢酝酿，心梦在地面抽象。心只能够懂得你的模样，最爱娘娘拥有力量，你我都该勇敢，率性放射，一切别管我，跟着我对天上星星，可爱你的真理，这就是年轻的潇洒，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这个时段的资讯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读书方面的相关信息。 首先是三联韬奋书店，这个北京的老牌书店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最近呢是正式进入到三里屯商业街了，曾经有着这个脏街之称的三里屯西街，现在您去看已经完全是另外的一副模样了。 没错啊， 对，跟今年初新建成的城市书屋还有太古里红馆这些惠民文化空间，为三里屯的商业区再添书香，以后走到这条街上感受到的就是浓浓的书香气了。 也是成为了周边的居民一处非常新的优质的阅读空间。而这个书店的面积呢大概是700多平方米，目前呢在馆陈列的图书有4万册，1.2万个品种。书店的整个设计风格灵感都是源于北宋范宽的《西山行旅图》，听听这个感觉啊，完全跟普通的书店是不一样的。 对，也是给人们在店内的阅读体验比喻成好像就是在知识文化当中的蜿蜒之旅一样。 Early in the morning, I put breakfast at your table， 一夜都没睡，但我不是如此清醒。我早餐准备了你爱吃的东西，这次换我等你杯咖啡的香味浇醒，想要找回每天早晨对我微笑着的你，还能够做些什么代替我的歉意，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

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图书呢，就是跟家里的图书有关系了。因为很多人的家里的书很多搁不下，扔了又有点舍不得，所以呢，针对这个广大爱书人的心病，西城区呢推出了全国首创的互联网加新型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红楼公共藏书楼哈。 嗯，这个藏书楼具体是怎么去操作的呢？先说一下它的位置吧，它是在西四西安门大街闲置了多年的红楼电影院改造的。那么市民朋友可以在家里把这些觉得有价值的图书免费托管到藏书楼去供他人阅读， 对， 大家就可以简单的完成一个图书共享的方式了。 嗯，当然藏书大厅呢平时是作为阅览区域来开放的，也可为各类的读书会、讲座和新书发布、阅读沙龙等阅读推广活动提供免费的场地啊。 You're a liar, you're a liar, you're a liar, you lie to me. You're a liar, you're a liar, baby, don't lie to me. 结婚那头没有尽头，你的理由说不出口，我的右手在你后头，像我

心待我，其实很简单，比别人多一点的浪漫。就算没有烛光晚餐，只要有你在我耳边说晚安，我真的真的好喜欢，去哪里都有你陪伴。我是个普通女孩，我需要慢慢的爱，我最近要你走开，我先说心里要你给我吧。 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现在是欢乐您休假路的早安音乐秀了，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当然静瑜说的非常对啊，五一小长假期间呢，其实很多人都准备出行，是不是？ 嗯。 那北京呢，现在有哪些地方适合游玩呢？市旅游委呢，在小长假之前是推出了畅游京郊五一春游记的这样一个活动。 那么在五一期间呢，我们再跟大家做一下推荐吧。 嗯。 首先呢，是有四大主题线路，你要看看是不是正准备去，或者就在路上呢？ 嗯。 是包括休闲步道仙氧之旅，这个是新鲜氧气哈，鲜氧之旅，还有特色村镇欢乐之旅，以及精品民宿休闲之旅，还有放飞青春自驾之旅， 听起来感觉都非常有特色。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

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哈。 嗯，首先我们来聚焦这个鲜氧之旅吧，就是能够呼吸新鲜氧气的休闲步道。 嗯， 四五月份的时候呢，气温都非常的温和，所以大家去休闲步道去徒步赏景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节了。那么市旅游委推荐给大家的是顺义的五彩浅山登山步道，还有新安庄的鸡鸣山景区的这个观光休闲步道，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嗯，刚才还说到了特色村镇的欢乐之旅，京郊呢，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以及区域文化的不同形式，是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村镇特色，是宜居、宜业、宜游、宜闲的短途旅游的圣地。北京的未来将重点打造100个特色村镇，其中就包括了古北水镇以及千家店镇等等哈。 嗯，像古北水镇现在已经很火了，放小长假的时候，如果不提前预定的话，真的是一房难求。 没错， 希望北京这100个特色村镇都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将来我们在这个假期的时候，甚至周末的时候，随随便便非常轻松的就可以去玩一趟了。 嗯，另外呢，还有精品的民宿的休闲之旅啊。京郊呢还有很多很多特色的民宿，比如说呢有如意园的休闲农庄啦，还有森林乡居、时光长城、山楂小院、左邻右舍和原乡里等等，这些呢也都是五一期间值得一去的旅游休闲地方。 看富士山的雪洒满月光，让木马特的风吹乱短发，在66公路听雨落下，和你并肩横越了流沙，等日出和日落涂满天涯，到世界的尽头一起回家，在小小屋檐下张罗晚餐，和你一些旅途的收场，你找的快乐和 们说到的畅游京郊五一春游记，最后一个主题线路是放飞青春的自驾之旅。我想年轻的朋友们对这条线路是非常非常关注啊。 对，而且四五月份也是我们这个京郊自驾游的最好的时节啊。像一些道路大家可能已经比较熟悉了，像109国道北京段， 对， 还有范祺路、古龙路、安四路，就是兴寿到四海这一段哈，还有像淮黄路、昌赤路、滦赤路等等的，自驾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五一期间呢，沿途的风景是非常非常优美，三五好友一起约着出去快意人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回味的纪念啊。 希望大家在五一假期都可以好好的放松身心，欣赏到美景。 好了，各位，这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啦， 拜拜。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敲地上的人，当时不能懂，不能解都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